怕什么，我们一起要继续大声唱着歌，紧紧的拥抱，不变的执着，我和我们永远记得，离去的，过去的，失去的，远去的，都记得，舍不得。我不再等什么，今天的我还依然大声唱着歌，失去和拥有，伤痛和快乐， 在哪里存在？

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寂寞越来越深，慢慢的人海，何处有你那温暖的眼神？ Yeah.